小白鹅还是小黑鹅？小白鹅嘎嘎嘎和小白鹅咕咕咕都到池塘里去洗澡。嘎嘎嘎说，我在洗澡，你不要进来，你会把水搅浑的。咕咕咕说，我在洗澡，不准你洗，你会把水弄脏的。他们打了起来，从河面上打到了河底下，又从河底下打到了河面上，池塘里的水都变浑了。他们打累了，他就停下来歇一歇。嘎嘎嘎和咕咕咕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上黑乎乎的，像个黑泥球，怎么洗也洗不掉。两只干净漂亮的小白鹅变成了又脏又丑的小黑鹅，它们只好躲在家里不出门了。嘎嘎嘎和咕咕咕很多天不洗澡了，它们好难受呀。它们又来到了池塘里洗澡。嘎嘎嘎说，咕咕咕，我来给你搓背吧。咕咕咕说，嘎嘎嘎，我来帮你擦擦身子吧。他们互相帮忙，把身上的黑颜色都洗掉了。嘎嘎嘎和咕咕咕又变成了两只干净漂亮的小白鹅，他们手拉着手回家去了。